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Very happy to see you out there on the air. Out there, 就是 O-U-T, 再加一个 T-H-E-R-E, 就是外头那里，也就是你们那里。很高兴在空中见到你们在那儿，就是 happy 或是 glad， 前面省了 I am glad, G-L-A-D, I'm glad, 或者直接说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on the air.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27.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27课，时刻的说法啊，或者时间的说法。来，今天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现在讲一点，现在是一点，英文怎么说呢 ？It's 是 it is 的缩写 ，it 就是时间，或者是现在，也可以代表现在。现在是一点钟整 ，it is 或者 it's 1 o'clock. 那个不要念成 o'clock, 那个 o 啊要念成 a. 1 o'clock, sharp. Sharp 就是整。It's 1 o'clock sharp. It's 1 o'clock sharp. It's 1 o'clock sharp. Sharp, 一定要会念。It's 1 o'clock sharp. 好，一点整。好，现在是1:05呢。好，你看英文是这样说 It's 5 minutes, 现在是5分钟，经过一点叫 past one, 那个 one 就代表 1 o'clock. It's 5 minutes past one, 或者是呢 It's 5 minutes after one. Minute 就是分钟，M-I-N-U-T-E, minute. 不要念成 minute, minute, minute. 加个 S 念成 minutes, 是复数，五分钟，超过一就要用复数了，二、三、四、五等等，都要加个 S. It's 5 minutes past one, 或者是 it's 5 minutes after one. 但告诉大家一个更简单的说法 ,it's 1:05.你看外国人直接讲 one, 也就是用数字代表 It's 1:05, 就是一个大写的这个是像零一样的，但是念成 O 1:05, It's 1:05, 啊，就是现在是1:05，现在1:06你就会讲了 It's 6 minutes past one, 或者是直接讲 It's 1:06. 你看这样多好 It's 1:06, 加一个 O 代表零的意思，它不念成 zero, 零有这么一个字叫 Z-E-R-O, 也是个圆圈 Z-E-R-O, 但它不念成 1:05,它直接念成 1:05, 1:05, 1:06, 1:08, 也就是现在是 1:08, 应该这样念 1:08, 也现在是8点 1:09, 现在是不是8点，1:08, 1:09, 现在是1:09，那1:10呢 It's 1:10, 但都可以变成 It's 10 minutes past was after one. 好，这个说法都可以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现在是1:15。那这个是怎么说呢？ It's 15 minutes past one. It's 15 minutes past one. 或者是 It's 15 minutes after one. 跟1:15说法一样， It's 5 minutes past one. It's 5 minutes after one. 但是呢，你也可以讲 It's a quarter.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60分钟的四分之一就等于多少分钟啊？15分钟，我们就翻成一刻。现在是1:01。It's a quarter, quarter, quarter, quarter past one. 或者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但最简单的 ，It's 1:15，直接念数字。It's 1:15。1:05呢 ？It's 1:05， 要念成 O。1:06呢 ？It's 1:06。1:15 ，It's 1:15。同样的，现在是1:16，我们就讲 It's 16。It's 1:16，应该这么说 ，It's 1:16，或者是 It's 16 minutes past one。It's 16 minutes after one。都可以。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教这几个重点，因为教太多大家头会糊涂。好，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一遍。 好，我们现在先把一改成2点好了，好不好？现在是2:00，怎么说？ It's 2:00 sharp。 现在是2:05呢？ It's 5 minutes past two。 It's 5 minutes after two。那么现在是2:15， It's 15 minutes past 2， It's 15 minutes after 2。 好，那么当然呢，也现在是2:01呢， It's a quarter past 2， It's a quarter after 2。 或者直接说 It's 2:15， It's 2:15。 现在是2:16呢， It's 2:16，It's 2:16， 就那么简单。或者你也可以讲 It's 16 minutes past 2。 不过也不要偷偷告诉你，光明正大的告诉你，老外现在讲话的时候是越简单越好，直接念数字。 It's 2:16， It's 2:17， It's 2:05， 现在是2:05，这都要勤加练习。不过如果你要说是现在是早上凌晨2:05呢，那你就要说 It's 2:05 in the morning， 你后头要加个 in the morning， 要不然讲 in the afternoon。 还记得 morning 的拼法吗？ M-O-R-N-I-N-G。 It's 2:05 in the morning。 同样的，现在是2:05。 It's 2:05 in the evening。 不对， in the evening 变成晚上了，所以用 in the afternoon。 A-F-T-E-R-N-O-O-N。 It's 2:05 in the afternoon。 好，就这样讲就可以讲。所以你说现在是晚上8点， It's 8:00， 或者 It's 8 in the evening， 或者是 at night， 现在是晚上，那个 at night 就等于 in the evening， 但 in the evening 呢，通常是6点到8点， at night 通常是8点到12点，甚至到清晨1点，他们都用，有时候都用 night。好，但事实上在12点以前我们都讲 night， 但如果是超过12点以后呢，就要讲 in the morning。 不过呢，通常3更半夜你1点钟打电话给我搞什么名堂，那时候我们还是当作半夜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很难讲，但以后你就慢慢都会明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零七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Something came between us in a time when love was strong, but we needed more. The hardest time my life's endured. But given the chance to work it out, we can build our love again like we did before. You're the only one my heart beats for. I never took the time to show it, but I knew you felt the pain. And I was only thinking of myself. Now it's driving me insane. So now I stay at home and light a candle and I pray that you were here.